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最近一部叫做《妈妈咪呀2》的电影正在国内的院线上映，这是一部续集作品，它的前作是在2008年上映，由同名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而来。说到这部同名的音乐剧，刚好最近也有一条新闻，中文版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自2011年首演以来，已经在全国巡演了400多场，获得了来自业内和观众的好评。今年11月，这部音乐剧也将回归舞台，在广州和北京相继上演。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《妈妈咪呀》这个名字，可能也听过这里面的一些歌曲，那您知道它到底是讲了怎么一回事吗？从百老汇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，到获得多项金球奖和格莱美提名的同名电影，这些作品的背后又有哪些人物和故事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《妈妈咪呀》背后的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时间回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，1999年，在希腊一座风景迷人的小岛上，唐娜和女儿苏菲以及苏菲的未婚夫斯盖伊，在那里共同经营了一家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小旅店。苏菲和斯盖伊的爱情即将修成正果，两人都在为马上要来临的婚礼庆典紧张忙碌着。这个时候，苏菲的两位闺蜜以伴娘的身份来到了这个小岛上。面对自己最好的朋友，苏菲终于忍不住说出了一直藏在心中的秘密。苏菲是由母亲唐娜一个人带大的，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。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母亲的日记，发现有3个男人可能是自己的父亲，他们分别是商人山姆、探险家比尔和银行家哈利。为了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苏菲瞒着母亲向这三个男人都发出了婚宴的邀请。苏菲的母亲唐娜年轻的时候组过一个女生的3人摇滚组合，叫唐娜永动机乐队。为了女儿的婚礼，唐娜专门找来了她以前的2位队友，想要在女儿的婚礼派对上带来一个特别的表演。两个姐妹如约到来，但3个不速之客也同时来临，他们就是苏菲的3个父亲候选人。一下子面对3个前男友，唐娜多少也觉得有些发懵，她也向自己的乐队好姐妹透露了一个秘密，原来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苏菲的父亲。婚礼的前夜，一切该来的不该来的人都聚到了这个美丽的小岛上，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心中那个曾经被忽视的秘密。唐娜最终鼓足勇气告诉女儿，她并不确定3个男人中哪个才是她的父亲。这时候，山姆、比尔和哈利却同时表示，他们都为有苏菲这样一个女儿感到骄傲，所以他们愿意做她1/3的爸爸。不仅如此，在看似闹剧的情境之下，唐娜和山姆之间似乎再次找到了触电的感觉。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那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。 刚才我讲的是2008年的电影《妈妈咪呀》的剧情，剧中的女主角母亲唐娜是由好莱坞著名影星梅丽尔·斯特里普扮演，她的三个前男友的扮演者也都大有来头，一个是老牌007皮尔斯·布鲁斯南，一个是英伦王牌特工达西先生克林·费斯，还有一个是瑞典演员全球代表人物斯特兰·斯卡斯加德。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撑好几部好莱坞大片或者是文艺电影，没想到他们却聚到了一起，演了这么一部轻松愉快又唱又跳的歌舞音乐片。再加上这部电影是由经典的音乐剧改编而来，故事早就有了广泛的观众基础，音乐剧中的歌曲又是来自王牌组合阿巴合唱团的经典，每一首歌都是脍炙人口，音乐、故事、演员的表演，可以说每一项都是加分项，合在一起才成就了这么一部歌舞音乐片的佳作。所以在10年之后又再续前缘拍摄续集，讲述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，那也是人心所向的结果。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电影《妈妈咪呀》第一部的剧情您已经了解了，至于正在上映的续集里讲了什么，您还得亲自到电影院里去看一看。这个时段咱们就不说电影了，来说说这部经典的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的诞生故事。咱们节目之前也说过几次和音乐剧相关的话题，比如说经典的音乐之声以及歌剧魅影等等。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说美国的百老汇音乐剧在每个时代都可以找到它的标志作品，琳琅满目的经典名剧就像一尊尊的坐标，把百老汇划分成了不同的时代。30年代有万事皆空，40年代有俄克拉荷马，60年代有芝加哥，80年代有猫，90年代有为你疯狂。而进入21世纪，百老汇风范的典范就是这部享誉全球的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。不过《妈妈咪呀》这部音乐剧却不是在百老汇诞生的，而是来自世界上的另一个戏剧中心，英国伦敦西区。要讲述《妈妈咪呀》的诞生，需要提到两组人物，一组是西区的音乐剧创作人，一组就是瑞典的流行组合阿巴合唱团。阿巴合唱团成立于1972年，是一个由两对夫妻组成的4人流行音乐组合。他们的歌曲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风靡全球，不过随着这两对夫妻的婚姻都宣告了失败，这个组合也在1982年解散了。尽管他们解散了，但他们的音乐却始终非常受欢迎。朱迪·克雷默是伦敦西区一位成功的音乐剧制作人，曾经参与过音乐剧《猫》的制作。克雷默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想把阿巴合唱团的歌曲放到一个全新的原创音乐剧当中，但是想要把不同专辑里并不相关的歌放到一部剧中，那必须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。克雷默找来了著名的剧作家凯瑟琳·约翰逊，这位作家敏锐地发现阿巴合唱团早期的歌曲更为天真懵懂，很适合十几岁的少年，后来的音乐则是变得更加成熟和富有哲思，并且这些歌曲都是女生来演唱。凯瑟琳因此建议把故事定格在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女人身上，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。咱们前头讲的那个故事便就此诞生了。1999年的3月22号，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终于登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。制作人克雷默说：“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否会被观众接受。”而那个晚上，观众们疯狂了，他们的确是跳出了座位来，在剧场的过道上手舞足蹈，尽情欢唱。每个有演出的夜晚都是这样。 伦敦西区的演出空前轰动，甚至吸引了各界名流蜂拥而至，和普通观众挤在一起观看这部剧。妈妈咪呀也打破了伦敦音乐剧的票房记录，他的演出期间就连伦敦的交通都为之瘫痪。2001年这部剧又进军美国纽约百老汇，开启了另一段辉煌历程。到目前为止，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、400多个城市上演，创下了超过20亿美元的票房。咱们的中文版也是这部剧的第14个语言版本，在2011年诞生，目前的观演人数也已经超过了60万次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中文版《妈妈咪呀》中的歌曲，来听听用中文唱这些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 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，我不明白这种不安分的心跳，心中一把火在撕咬。 一眨眼我看见你在微笑，一瞬间我的心开始燃烧。 哦，妈妈咪呀，还是忘不了，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讲了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的诞生经历，里面提到了全球戏剧的两大中心，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。您可能会问了，这两个地方怎么就聚集了那么多的戏剧人才呢？这两大中心又各有什么不同的特色呢？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伦敦西区。准确的说，它应该叫做西区剧院，是特指由伦敦剧院协会的会员管理、拥有或使用的剧院。起初呢，有49个，据说现在已经超过了50个。这些剧院大多集中在伦敦著名的查令十字街以西、莱斯特广场、摄政街一带，加起来也就不到1万平方公里的地界。据说这里是全世界办公楼租金第二高的区域，第一名谁啊？香港中环。从历史传统上来说，伦敦西区的历史比百老汇更为久远。早在16世纪末，英国就出现了第一家露天剧院，而在那之前，戏班子只能在街头巷尾和酒吧中流动演出。16、17世纪是英国戏剧的黄金时期，莎士比亚创作了大量深入人心的作品，戏剧作品也开始进入固定场所演出。由于当时戏剧的主要观众都是来自伦敦的上流社会，而王宫、教堂等主要建筑都集中在伦敦西部地区，所以英国早期的剧场也就建在了这一片地带。此后经历了多次的瘟疫、大火和战争，西区的剧院不断的改建增加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。可能在我们国内当下，戏剧还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文化消费形式，但是在伦敦，戏剧却一点都不小众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西区剧场的票房收入就比伦敦所有电影院的票房收入还要高。西区出品的戏剧作品更是成为了英国重要的文化输出，也为伦敦的旅游业带来了数目可观的收入。咱们再来说说美国纽约百老汇。百老汇其实就是纽约一条道路的名字，百老汇大道，直译过来就是一条宽阔的街道的意思。坐落在纽约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岛上，百老汇戏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。 1810年成立的公园剧场是百老汇众多剧院的鼻祖。第二间剧场就叫百老汇剧场，是1821年诞生的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剧院文化在百老汇蓬勃迅速发展。鼎盛时期，那里的剧院多达80多家，如今大概有40多家。数量虽然没以前多了，但是规模却发展的大了不少。百老汇的中心地带是在第42街著名的时代广场附近。从44街到53街，这片区域里的剧院叫内百老汇，上演的是经典的、热门的、商业化的剧目，尤其是音乐剧，比如《悲惨世界》、歌剧《魅影》、《妈妈咪呀》这类的。41街和56街上的剧院则是叫做外百老汇，演的是一些实验性的、低成本小制作的，或者是还没有出名的戏剧作品。那伦敦西区和百老汇这两个中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？业内人士介绍了，跟纽约相比，伦敦更为重视戏剧传统，而且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扶持戏剧产业的发展，每一年都会制作一两百部的新作品，创新能力可见一斑。百老汇呢，它就更像是一个戏剧界的好莱坞，有鲜明的商业色彩和娱乐性，动辄数百万美元的制作费，豪华炫目的舞台，魅力非凡的超级明星登台，通俗易懂的剧情，组成了长盛不衰的百老汇戏剧和音乐剧的市场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到这两个地方去看戏也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您比如说，伦敦西区的剧场有大有小，小的可能就200多个座位，大的可能有2000多个座位。百老汇的剧院基本上都是500座以上。西区剧院的观众席一般有4层，百老汇一般就3层。目前休息的时候，西区剧院的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、甜点和冰淇淋，百老汇的观众就没这个享受了。当然了，百老汇也有亲民的一面，比如说他们的场刊是免费的，而西区的场刊需要您花钱购买。另外要说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他们的休息日。伦敦西区剧院通常在周日休演，而百老汇剧院一般是周一休息。您要是有这个旅游和观演计划，可千万要安排好时间哦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说的是妈妈咪呀，这个音乐剧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最近刚刚推出了续集，正在各大影院上映。节目最后一点时间，我们来说说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，大家心中的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，她是怎么跟妈妈咪呀结缘的。斯特里普第一次接触这个故事是在百老汇看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，那个时间点很特别，是在201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。梅姨带着她十岁的女儿路易莎一起去看戏，希望借这部剧让孩子忘记最近发生的悲剧。这次看剧的经历很成功，因为这个作品就是在提醒人们生命的乐趣在哪里，就在唱歌、跳舞以及恋爱当中。回去之后，斯特里普就给剧院写了一封信，感谢妈妈咪呀给全纽约人民重新带去了欢乐。七年之后，电影《妈妈咪呀》的制作方找到了斯特里普，给他看了当年他写的那封信，并且邀请他出演女主角唐娜。斯特里普1949年出生，那年已经59岁。在那之前，他已经拍了40多部戏，获奖无数，甚至拥有影迷心中已经封神的演艺地位。而在接到这个剧本提案的时候，斯特里普的经纪人却表示他可能演不了这个戏，因为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歌舞片，和他的戏路相去甚远。斯特里普的反应就一个字，哦。 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演的，因为他实在太爱这部音乐剧了。几年前，纽约客的著名影评人曾经评价斯特里普只会用脖子以上的部分表演。斯特里普一直对此耿耿于怀，因为这是为数极少的指责他演技的言论。而在《妈妈咪呀》当中，他载歌载舞，甚至是凌空劈叉，对影评人的批评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。谁说我不会用身体演戏？我还能跳。斯特里普说，《妈妈咪呀》系列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宗旨，就是把快乐传递给观众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送出《妈妈咪呀》中最快乐的一首歌，来自阿巴合唱团的原版《Gimme Gimme Gimme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